伴走过人海，让期待找到爱，相互温暖，一天天一片片，随风起舞又落下来，这一季思念的雪白，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，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，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，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有关怀，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，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 对准你的频率，唤醒你的活力，全频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，能不能再都没关系， 说，是因为牵着手，哦，想不起来什么原因，哦，很常见的课本东西，哦，后来就很少联系，就成了结局，写成流行歌曲。我听说谢谢你 白日梦，我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我做着白日梦，every day。

即使生活之中战斗。心事的缓慢，欲望难

期待。

right there,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And we're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 wanna go.